蓝北京，大写的威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说一说夏季养生的话题啊。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，贺主任你好。 周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那这几天呢，我们就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四季调神大论》啊当中说的一些夏季养生的词句啊，做了一些解释。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喜欢听啊，也引起了大家的反响，尤其是最后一句哈，说到这个是华英成秀哈，这都是前面要铺垫的一个结果呀。 对，春生嘛哈，春天的时候要播下去种子，要生长出来，对吧？春生夏长，夏长的这个过程要使华英成秀。春天开的花，夏天要结果。就是要种子发芽了以后要有秀，就是怀孕，对吧？要有这个小宝宝孕育出来，然后秋天的时候才有果实出来啊，胎儿呱呱落地。 是的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如果用人做比较的话呢，比如说春天的时候我们怀了孕了，那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有一个孕育的过程哈，要它成为呢可爱的孩子，然后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生下来， 对， 哈，就是春生夏长秋收。 冬藏。周老师，我跟您说啊，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春天怀的孩子是最聪明的 啊。 所以春天是一个示爱的季节。您看，有些人说，我谈恋爱了，谈恋爱一定要在春天的时候谈。春天的时候是一个孕育万物的一个季节。所以春天的时候怀的这个孩子一定是聪明的。然后夏天的时候经过一夏天的这个孕育，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婴儿就要落地了。您看这个就是夏季养生里面啊有一句话叫使爱在外。意思就是说夏季的时候您要表达爱意的时候您一定要表达出来。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规律啊跟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它是一样的，是相通的。所以人一定养生也要抓住时机顺时养生。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不得病，才能身体健康。 那说到这儿呢，咱们这样把这个几句的话呢连起来说完，您给统一的解释一下。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哈。比如说在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当中哈，指出说夏三月，此谓翻秀，天地气交，万物华实，夜卧早起，无厌于日，使志无怒，使华英成秀，使气得泄，若所爱在外，此夏气之应，阳长之道也。它总的来说是这么一个意思哈。然后您用白话给我们做一个解释呗。 就是夏三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天地万物都是很茂盛的这么一个季节哈。就是说树呢叶也长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呢翻秀，就是说不仅仅是长叶，还呢要结果，树呢还要怀出 哦，它的果实来还要怀孕，这个秀呢就是孕的意思啊。 嗯， 天地气交，天和地之间会握手的，会拥抱的，所以夏季的时候呢，地上的气升到天上变成云，然后就用雨的这种方式再下到地上来，就是天地用雨水来进行交，就是融合在一起了啊。 嗯， 天地气交，万物华实，对吧？无论是天地之间的万物，还是人这种我们相当于说人处在天地之间的我们这个人吧啊，都是很充实的这么一种状态啊。 嗯， 哎，那么夜卧早起，就是说我们人晚上呢要睡得晚一点，哎，早晨呢要起得早一点，同时呢要无厌于日，不要讨厌日光，不要厌恶日光，哎，要让这种天地之间的阳气，让我们的汗出来，体内该排泄的东西排泄出去。还有一个呢，始至无怒，一定要养好心，养好情志，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怒气憋在心里面，伤到我们的心脏。这个呢，我在今天的这个课堂上啊，要教会听众朋友养心操， 嗯， 教会听众朋友如何梳理我们的情绪啊，这叫始至无怒，使华英成秀，就是，哎，使这个开了花儿以后的这个花儿，它要授粉，要怀孕，要结果，这就是使华英成秀哈。 嗯， 然后使气得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您的这个汗一定要排出来， 嗯， 对吧？哎，当然了，另外我们拓展一下啊，就是您的这个怒气也要用合适的方法宣泄出去。若有爱在外，您心里有爱，对吧？一定要表达出来，哎，事在外面啊，就是说说出来，道出来，表达出来，这个就是夏天的养生之道。哎， 嗯， 我们做了这些，顺应了夏天的养生之道，哎，这个万物也能很好的生长，我们人呢也会不得病，逆之则伤心。 嗯， 就是如果要是反过来不顺应这个天道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就会受损， 嗯， 情志就会受伤，这个时候到秋天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得病， 嗯， 秋天的时候就补不进来了，体内的该有的东西也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到冬天的时候，我们的病就会很重。 嗯， 所以夏季养生非常非常之重要。 对，这也是顺应自然界的一个结果啊。 嗯，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养生长寿之道啊。 嗯，对， 咱不能违背它。 嗯， 好吧。当然这方面的内容呢，都集结在呢由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他们共同编写的啊，也是这个吸收了各方的一些养生保健方面的一些资料啊， 嗯， 为大家编写成了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么一个小册子啊。呀，这个小册子大家真的是非常欢迎，而且很厚啊，这个装订也非常的精美。应该说这本书呢，确实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夏季啊，是肯定有帮助的。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，当然我们是数量有限，咱们还是先到先得，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。那电话呢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另外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下啊，就是在今天5月23号呢，贺云主任呢将为大家进行一个讲座啊，就是夏季如何通过降三高来控制心脑血管疾病，维护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这么一个讲座。当然在这个讲座当中呢，还将给您传授夏季的养心操和情绪调节放松的一些方法啊。但是由于这个会议场地有限，那么仅限30名听众朋友参加，如果您特别想参加的话也没有报上名，没关系，您八点半之后打一个电话跟我们的有关工作人员再交流一下啊。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 说到这儿啊，赵老师，我可不可以带听众朋友请求一下， 嗯， 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， 嗯， 今天听众朋友想要的话，您可不可以签上您的大名？ 我觉得其实这本书呢本身就是贺云主任和张正主任共同编写的哈，有他们在，那就保证了这本书的这种质量。 但是我觉得 高度，嗯， 但是我觉得您签上名以后，当然我和张正主任也把名签上啊， 嗯， 今天来的听众朋友可以，嗯，

血管出问题了。 哦， 哎，因为什么高血压的病人要定期查眼底呢？ 嗯， 就是高血压的病人，我们要看有没有眼底的动脉硬化。 嗯， 哎，因为眼睛这个地方啊，血管是非常非常脆弱的。这个地方眼底的血管发生了动脉硬化以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。 嗯， 有些老年朋友呢说，无非就是老花眼嘛，对吧？啊，无非就是这种视力不好嘛，他跟他全身的疾病他联系不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您要考虑是不是有高血压的问题，是不是有动脉硬化的问题，甚至是是不是有血糖有问题了，血脂有问题了，一定要有整体观、全身观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呢，可能通过抗动脉硬化，用这个茶色素哈，控制好我们的血脂、血糖、血压，可能这个眼睛就觉得清晰了。尤其是血糖控制的越好，可能这个视力会越清晰。 嗯， 其实这就是血管出问题了。 嗯， 哎，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呢，他认为我便秘，对吧？便秘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局部的问题。其实便秘可以由肠系膜动脉硬化引起。肠系膜动脉硬化，肠蠕动会减弱，肠蠕动减弱就会造成习惯性的便秘。 嗯， 那么肠系膜动脉硬化就是血管壁的一个纤维化。 嗯，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抗纤维化加茶色素来解决我们的肠系膜动脉硬化、肠系膜纤维化的问题。 嗯， 我前一段时间就遇到一位听众朋友啊，就是他老伴儿啊，这位女士非常好，陪着这个老大爷来的。然后老大爷来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他要解决什么问题。他说我就是要解决我便秘的问题。 嗯， 我说您要解决便秘的问题，您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说这么办吧，贺主任，您给我号号脉吧，我就信中医，您给我号号脉吧。然后我就摸他的这两只手的这个摸脉哈。我先摸到的是他这个右手的脉搏啊，摸完了以后，他的这个我们且不从脉象来说啊，我们就从这个脉搏跳动这一个角度来解释啊，这个手的脉搏跳动非常的细，非常的弱， 嗯， 几乎摸不到的。哎，那么然后我再倒过来摸他这个左手的脉搏的时候，他左手的这个脉搏啊跳动是基本上是正常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右边的这个肢体活动灵活吗？他说活动不灵活。他说我这个右手是没劲儿的。然后我说您这个右腿呢？他说我这个右腿呀，我是原来的时候打过一个绊子，然后右腿就不灵活了。我说您呐，不是这个右腿打了一个绊子以后不灵活了，我说问题是您左面的这个颈动脉里面有斑块了。 嗯， 我说而且这个斑块堵得还非常厉害，就造成了您的这个右侧的整个的这个肢体是不灵活的，脉是虚弱的，是有问题的。然后他老伴儿就接上了，老伴儿说他呀左面的这个颈动脉已经堵了95%了。 哦， 而且当时 非常严重， 非常严重。而且他说当时医生是要给他放支架的，但是就是要放支架的时候他这个心率是慢的。他说他们家族都是这样的，心率慢而且血压低，就是一上手术台血压很低，心率很慢，所以这个支架放不成。 嗯， 放不成以后他才造成了他现在这种情况。然后医生说您保守治疗吧。他来的时候他不是以这个我这个脑梗啊、颈动脉斑块呀、右侧肢体活动不灵活，他不是以这个主诉来告诉我进行咨询的。 嗯， 他是以我就是以一个便秘来进行主诉来作为咨询的。我说您这个便秘的问题很好解决，对吧？我用一些润肠的、通便的，我就给您把这个便秘就能解决掉。但是您的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，左面的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，随时有可能造成您的这个大的中风，会危及到您的生命。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，因为在我们国家啊，中风是第一位的死亡的因素，它甚至是高于恶性病变的。而且这个中风一旦得了以后，即便是生命保存下来了，听众朋友也会有残疾的。 然后我就给这个老爷子啊，我说这么办啊，您双手平举，然后眼睛闭起来，然后他就双手平举，眼睛闭起来，很快他这个左手是正常的高度，右手就已经掉下来了，两个手不一样高了。 嗯， 哎，这个呢就很明显的能够诊断出来他有脑梗的情况，但是这么严重的脑梗并没有被他认识到，他只是想解决我的这个便秘的问题。 嗯， 所以这老爷子的便秘的问题不仅仅是只是一个便秘的问题，是他的血管发生了动脉硬化了，非常危险。 嗯，所以面对动脉硬化哈，当然医院有医院的一些办法，但是呢，其实养生保健呢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方式，是吧？ 而且我们这个不能说我们只是等到这个人发生了脑梗了，我们再去救治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们要从临床的治疗转换到养生保健上来，就是我们怎么让老爷子不发生脑梗， 对， 非常迫切的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您抗动脉硬化，对吧，这个东西要不让您这个动脉硬化发生，实际动脉硬化就是动脉纤维化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抗纤维化，一定要用茶色素把您的血脂降到正常的水平，让您这个血糖平稳下来，这个时候您血压才能平稳。那么血压平稳了，这个时候血糖血脂再平稳了，您再抗了动脉硬化了，抗了血管的纤维化了，这是不让您发生这种脑梗中风的一个前提的一个保证。 那现在老爷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 现在因为我只是给他进行了一个咨询，当时呢就是他老伴儿就听懂了，听懂以后他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，不是只解决我这个便秘的问题， 对吧？他呢是要进行这个抗纤维化，要用这个茶色素。当然后续的这个问题我还是要跟踪啊，继续的跟踪，看他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。当然了，这个他便秘的问题我也给他解决了，便秘非常好解决，我们用一些润肠的通便的马上就能解决他这个问题。 其实通过这个事例呢，我们就感觉到所谓的便秘它不是一个简单独立的事情啊， 对， 它可能跟其他的器官的一些病症有一定关联的。 对，非常有关联。 是， 所以尤其是老年朋友，他在跟我叙述他这个病情的时候，我是整体分析他危险因素在哪儿。当然不舒服的症状我们肯定是要给解决的。 是的，正好呢现在我们正在举行抗纤维化和茶色素的这个体验活动啊。那8:30之后大家呢可以打进电话，打进电话的前10名听众朋友都有资格啊来体验抗纤维化和茶色素啊。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另外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啊集结了很多养生保健的知识，为大家集结成的这个夏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这个小册子啊。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，别忘了早晨8:30之后来拨打电话。确实数量有限，咱们是先到先得。我们是春夏秋冬都有啊，是四季的五行五色养生集，那现在已经到了夏季了，所以很多朋友呢想集结成册，那应该说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。好，我们的免费的索取电话是8886-4417 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古史有记载，神农尝百草，日遇72毒，得茶而解之。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。唐代《本草拾遗》记载，诸药为各病之药，茶为万病之药。几千年来，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、治病及药理作用，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，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。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。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，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。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 查实出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。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查实素的国内国际标准。1998年查实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、香港、澳门举行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查实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。查医学科研专著、查医学、查实素与健康、查实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、查医学研究大全等，开创了查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，为查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查实素已经广泛的在药品、功能保健食品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。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查实素在心脑血管疾病、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，可索取《揭秘查实素》这本小手册，深入了解学习。 好，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也感谢贺云主任。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仿佛就在昨天。